有过这样的经历。 对啊，因为声音非常好听啊，因为我们跟大兴一直是沟通很多啊，大兴真的是一个很新奇的地方，而且最近一个好消息，潘部长，这个新机场叫做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啊，一切尘埃落定 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是 新机场是明年九月份就要通航了。 对 啊，真的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大兴现在我们也叫新国门啊。同时呢，我们要欢迎北京市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院长刘同罗院长，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嗯，刚才我们听预告的时候已经知道了，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介绍的是南海子文化，南海子文化周。那请潘部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南海子文化周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活动？ 好的。 嗯，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那个节目，有机会跟朋友报告一下大兴区在推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过程当中的一些工作。 嗯， 南海子在大兴，大兴南海子， 嗯， 很多朋友啊都去过， 嗯， 但南海子文化就到底它一种什么样的形态能够呈现出来，很多的朋友啊其实接触的并不多。 对， 南海子是辽金元明清五朝的五代的皇家猎场， 皇家猎场 、主要是狩猎。 嗯， 元明清三朝的皇家院囿。 嗯， 当到这个时候，实际上它的功能不简简单单是狩猎。 嗯， 它有这个国事活动，有巡幸。 嗯， 有这个狩猎。 嗯， 还有演武阅兵。 嗯，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 嗯， 一个皇权活动的场所。 嗯，这在南海的这一片。 对。 嗯， 到了这个清朝的时候，南海就达到了一个鼎盛。 嗯， 整个的面积就达到了216平方公里。 嗯， 并且修作了很多的行宫。 嗯， 像团河行宫、南红门行宫、新衙门行宫、旧衙门行宫，连行宫就有四座。 嗯， 而且像团河行宫的话规制还很高。 嗯， 在全国130多座行宫里面都属于惊艳的。 嗯， 美丽的，而且地位是重要的。 嗯，所以南海子文化也是我们大兴区的一个文化品牌啊。南海子跟大兴是什么关系，跟我们说说。 首先说呀， 嗯， 要说到这个南海子和大兴的关系， 嗯， 就不得不提永定河。 嗯，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更是大兴的母亲河。 嗯， 因为有了永定河的这种冲刷， 嗯， 形成了大兴的平原。 嗯， 而这个南海子就是在永定河不停改道的过程当中形成的一片水草丰美之地。 嗯， 那么没有永定河就不会有南海子。 嗯， 那也就不会有南海子历史这样悠久的这个历史。 嗯， 那么历史上的这个南海子216平方公里，它那个所跨的这个辖区，按照当前行政辖区范围来理解的话， 嗯， 有大兴， 大兴 有丰台， 嗯， 有朝阳， 嗯， 有通州， 这么大一块地方。 对，216平方公里， 嗯， 80%左右的面积， 嗯， 在现今大兴区行政辖区的范围内。 哦，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南海子文化是大兴这个区域历史文化当中的一个核心， 嗯， 一个主要的承载点。 嗯。嗯， 那么我们研究南海子文化，实际上更多的就要了解大兴从哪里来。 嗯， 我想文化更多的不是创新， 嗯， 首先是传承。 嗯， 在这个基础上的一种创新。 嗯， 所以我们把这个南海子文化作为厚植大兴文化根基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去理解它。 嗯， 所以我们去深度的挖掘南海子的历史，并且把南海子历史用很现代的方式， 嗯， 现代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把它展示出来。 对， 嗯， 因为原来很多朋友可能对于南海子文化不是很了解啊，也不太清楚啊，原来南海子，在清朝的时候，甚至在往前的朝代，它是皇家那么重要的一个活动场所，然后那么大的一块地方，所以我看到这次的南海子文化周里面的活动是相当的多的。你看，有一出原创京剧。 一场广场舞，一套迷路文化书籍，一个馆藏文化联盟，两个论坛，三场活动，还有各部门街镇结合实际举办的特色的活动。一会儿呢我们详细给朋友们说一说。哎，据说今天下午咱们这一场原创京剧男孩子已经首演了是吗，潘部长？ 对啊，今天啊这个是我们2018新国门南佑秋风南海子文化周系列活动的启动式， 嗯， 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嗯， 新编历史京剧南海子的这个展演活动， 嗯， 今天下午在这个北京戏校， 嗯， 做了一场很成功的展演， 嗯， 现场的这个氛围很热烈， 嗯， 网络的这个传播点赞呢也很火热， 嗯，对，那请刘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你们也辛苦了啊，下午刚完成这个先把心放肚子里了，然后又长途跋涉从大兴赶到朝阳过来啊，那刘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下午的这个情况吧，演出之前的心情跟演出之后的心情肯定不太一样了。 好， 嗯， 观众朋友好，今天下午我们在北戏的少儿戏剧场，把大兴区出品北戏来制作， 嗯， 这样一台新编京剧历史剧《南海子》进行了完整的演绎，现场确实气氛非常热烈， 嗯， 演出也非常的完整圆满， 嗯， 取得了成功， 嗯， 为咱们大兴区的南海子文化周开了一个好头， 嗯， 这个戏的创作确实还要感谢咱们大兴区的相关的领导， 嗯， 比如说像咱们区文委的主任王健， 嗯， 王健主任。2012年的时候， 嗯， 王主任跟我谈到说能不能够写一部反映大兴区南海的文化的这么一部戏， 嗯， 我后来答应了他， 嗯， 并从那个时候开始搜集资料确定我们的合作关系， 嗯， 一直到2016年， 嗯， 把这个戏进行了首演， 嗯， 今年是等于是在修排之后加工提高之后的又一次演出， 嗯 那么这次演出在原有的这个剧目的水准上做了很大的提高， 嗯， 我也为我们的孩子们老师们的努力和成长感到高兴， 嗯， 也特别感谢今天下午出席整个演出之前有一个重要的活动， 嗯， 就是南海子文化周的这个开幕式， 嗯，启动了， 启动了， 嗯， 咱们由咱们区委宣传部的部长， 嗯， 这个 齐金丽同志啊， 齐部长， 嗯， 亲自来做的那个现场致辞， 嗯， 有几位文化大家， 嗯， 比如说著名的书法家启湘先生， 嗯， 著名的文史专家这个 严崇年先生 、 嗯， 他们来出席这个活动， 嗯， 启湘先生还特意为整个南海的文化周献了墨宝， 嗯， 叫南佑秋风迎盛世迎盛景中华文化谱新篇。 嗯， 启湘先生作为一个皇家的后裔， 嗯， 他是因为他是这个康熙皇帝的第14孙， 嗯， 也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承人， 嗯， 他也是一个中华传统书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传承者吧， 嗯， 又是一个京剧爱好者， 嗯， 所以京剧和南海子有着不可分割的这种渊源， 嗯， 我们用京剧来表现南海子，也是对北京传统文化两种传统文化这个河流啊， 嗯， 一起来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一个很好的一个张扬， 嗯， 总之今天下午的活动非常的成功，明天下午还有演出， 嗯， 是也同样是南海子，在同样的地点， 嗯， 也欢迎朋友们能够到北戏少儿戏剧场2:30与您不见不散。 哦，真好。哎，那刘主任您看从2012年开始接到任务到2016年演出，中间有4年的时间，是不是您也把这个南海子文化好好的研究了一番，从您个人的角度，从您做京剧南海子的角度说一说您对于南海子文化的理解吧。 好的， 嗯， 这里面有两个因素造成了这个创作时间有点过于漫长啊。第一个是我自己的工作变迁， 嗯， 王主任跟我谈的时候，我当时还在北京京剧院， 嗯， 在做北京京剧院的创作管理工作， 嗯， 那么2012年年底的时候，我到了北京戏校，也就是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嗯， 刚去，因为工作刚开展，还有很多需要熟悉、需要建设的地方。所以直到2013年的后半季我们才开始正式的对这个项目进行了推进， 嗯， 学习了解 那段历史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创作的最根本的一种动力。 对， 南海的文化在我学习过程中我有这么几种体会吧。 嗯， 第一个是它历史非常的悠久， 嗯， 600年的文化原有的皇家原有文化的这种传承发展， 嗯， 历史悠久绵延到了今天，它依然发挥了很重要的影响。 嗯， 第二个就是它的文化层次非常的丰富。 嗯， 它刚才那个咱们部长已经谈到了，它有几个特点，那个狩猎文化呀， 嗯， 这个教场教武文化呀， 嗯， 还有这个皇家的那种交往的那种政治上的文化， 对， 其实还有很多。你比如说，它在明朝的时候， 嗯， 这个南海子里面更重要的活动是农耕活动。 哦，农耕， 哎，它从那个，哦，这个元朝以前的那种狩猎活动。因为元朝以前都是无论是辽朝还是金朝还是这个元朝啊， 嗯， 都是这个马背上的民族。 嗯， 他们狩猎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嗯， 也有很这个浓厚的一种仪式的这样一种象征意义。 嗯， 但是到了明朝以后，这个真正的统治者，明朝的那些个这个从皇帝到大臣们， 嗯， 很多是来自于农耕文明的地区的这些成分， 对， 他们对南海的这种开发呢， 嗯， 又引入了新的元素， 嗯， 在里面进行种植啊、养殖啊， 嗯， 这些活动， 嗯， 所以里面南海的里面同样有着这个农耕文明的重要的痕迹和传承， 嗯， 到了后来这个满清政府以后，特别从顺治皇帝到这个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这三朝皇帝， 嗯， 他们对南海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开拓又大大的推进了很多。 嗯， 比如说他们把皇家这个很多仪式放到这里面， 嗯， 你比如顺治皇帝他娶那个贵妃董鄂氏， 嗯， 这个加封仪式就是在南海的进行的。 嗯， 这过去是没有的。 嗯， 过去这种重要的仪式一定要在皇宫里面进行。 嗯， 那么顺治皇帝是放在南海的， 嗯， 进行了这样的一种特别的一种就这样一种意义上的仪式。 嗯， 还有就是像达赖喇嘛，那达赖喇嘛不是达赖， 嗯， 不是达赖，这个在清朝嘛，清朝初期的时候，访问这个朝廷，是在南海的举行的仪式大典，欢迎大典。 对， 这属于重要的宗教活动嘛。 据说这个乾隆帝，乾隆45年，乾隆帝70寿辰的时候，在德寿寺会见的是60班禅啊，这都是历史性的标志性的。 就刚才那个刘院说到的这个。 嗯， 也就是说德寿寺作为这个南海子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这个见证， 嗯， 在从顺治到这个乾隆， 嗯， 前后大约差了12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嗯， 分别在这个地方会见了50达赖和60班禅。 对，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它在这里的这个接见或者是会见的意义， 嗯， 实际上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发展， 没错， 是吧？巩固国家边防，实现大民族统一的这样一个带有极强政治意义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会见。 对，对，因为清朝皇帝，你看相差这么多年，但他都在表明说，哎，我们自身和这些游猎民族之间，哈，我们都是有亲缘关系的，我们也是非常认同的啊。就像刚才潘部长提到的，就做多民族共同体的一个大统一的王朝啊，清朝的皇帝，这两位都是在这儿完成了这么一个。 所以刚才您说到这个，我们在理解这个南海的文化过程当中，也有这么一个， 嗯， 那个叫研究的成果， 嗯， 那就是南海子是农耕文明、渔猎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一个历史的交汇点。 嗯， 就像刚才刘院说到的这个， 嗯， 它实际上是这个，不仅仅是这个，就耕作方式或者生活状态的变化， 嗯， 也是多元文化在这里的一种融合与交汇。 嗯， 实际上这就是这个，就中华民族叫永续发展的一个带有根本性节点和意义的一个事。 嗯，所以刘院长，您在创作这个南海的京剧的时候，您是选取了南海的哪段故事？ 嗯，那个我记得刚才那话，我再补充一句。 嗯， 就是南海的文化里面还有，历朝的皇帝们在那里面所发扬他们所遵循或崇尚的一种精神追求。 嗯， 比如说顺治皇帝， 在那里面建了那里面的一个道观园林寺， 嗯， 那是在他这个执政初期的时候建立的一所寺庙， 嗯， 还有他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传承的一个举措， 嗯， 就是他在京城，特别在南海的那个地区，大兴修建关帝庙， 嗯， 就是把关羽啊这个历史、嗯、中华历史的人物啊， 嗯， 作为一个圣人来推广。他是满清，他是满清政府，他是个这个清朝的统治者， 嗯， 对中华文化历史上的这个汉朝三国时期的这个关羽会这么样推崇， 嗯， 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顺治皇帝他真的是要推动满汉一家亲， 嗯， 把中华文化作为这个满清政府的一个主要的一种统治文化， 嗯， 和大众文化， 嗯， 来去发展和绵延下去， 嗯， 为这个大清帝国的稳固江山。嗯，做出他的这种努力， 嗯 啊，所以我们在写这个戏的时候，主要也是从600年历史的南海子里面，我们好好的捞啊捞啊捞啊，我就捞到了顺治皇帝这个事儿。 哦，顺治啊， 嗯，顺治皇帝其实他这个刚刚当皇帝登基的时候， 嗯， 那会儿他还没有进北京， 嗯， 他是登了基之后不久，这个多尔衮他们这个带着清兵呢杀进了北京城， 嗯， 在北京建了都。顺治皇帝真正登基的时候，也是到了北京城很好多年之后， 嗯， 多尔衮不幸身亡以后， 嗯， 顺治皇帝才正式登基。那个时候登基开始，顺治皇帝就把南海的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行政， 嗯， 和个人起居和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 嗯， 他很少回到紫禁城里面去， 嗯， 这里面也渊源于他和他母亲的一对矛盾， 嗯， 他母亲给他娶了一房媳妇儿，就是皇后。 嗯， 那个皇后呢，是他母亲。我要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孝庄皇太后， 嗯， 著名的孝庄皇太后。 嗯， 孝庄皇太后把自己的亲侄女嫁给了顺治皇帝， 嗯， 作为他的第一任皇后。 嗯， 但是两个人不和。 嗯， 性格不和，文化不和， 嗯， 很多都不和。 嗯， 最后顺治皇帝要废后。 嗯， 废后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 嗯， 推动满汉一家。这个是他对满清政府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嗯， 如果没有这个政治思想的话，我想清朝来统治华夏，40000000民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儿。 嗯， 只有文化上的认同， 嗯， 精神上的这种同流，才有可能做到一家。 嗯， 他推动这个满汉一家，他有两种体现。 嗯， 一种就是从朝政上，他推动满汉，这个同朝为官的这些官员们， 嗯， 具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和议事行政的这样的权利， 嗯， 就同样给满族人的那些官员们的权利，也要给汉族人， 嗯， 这个在过去在他之前是做不到的， 嗯。 第二个就是他推动了满汉和亲， 嗯， 就是满族的官员、满族的这些个王子们是可以娶， 嗯， 是可以娶汉族的姑娘， 嗯， 同样满族的姑娘也可以嫁给汉族的这些青年， 嗯， 这是他做的一件重要的、具有重要的意义的一件这个创举， 嗯， 但这个事儿呢，在当时也遭到了孝庄皇太后的强烈的反对， 嗯， 主要是因为顺治自己就想娶一个汉族姑娘， 嗯， 他看上了他的这个董鄂氏嘛，咱们说传说的这个董鄂氏。因为孝庄皇帝孝庄皇太后他有一个这个非常顽固的一种传统的理念， 嗯， 就是满蒙一家， 嗯， 这是从祖宗上传下来的， 对， 这亘古不变的一种理念， 嗯， 而且满蒙确实是在合作过程中实现了共同这个开创基业、共同挺进中原、共同建立大清这样的一个历史上的伟业。 这样，刘院长啊，我这说着说着，这时间，这广告快来了，广告之后接着聊。 好， 哎呀， 一声惊堂醒目，串一段风云变迁中的大情大义，一动一梁一瓦，构筑一魄铸天踏地般的匠心匠魂。9月29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五度倾力呈现， 一场席卷全国的名爵荷尔蒙风暴来袭，荷尔蒙 SUV 感官盛宴 Super Spot 快感一触即发， Nike 网红教练激情陪练，尽在名爵 HS 荷尔蒙工厂。9月15日至9月23日，通州万达。 猴哥，

俺出身到贵茂门，可却难得去了你不依黄山生团却挑风风平安真与他一直不在身子混乱从上一梦也难能免这样的黄头少数在江城中 啊，刚才我们听到这段呢，是来自于原创京剧《男孩子》当中的一段。刘远扬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一段唱腔呢，是在这出戏里面的第二场。 嗯， 就是这个顺治皇帝召集文武大臣、百官们，来一起来讨论他自己的婚姻大事。 嗯， 隶属了他的皇后的不是。 就是刚才上半时段我们提到他很想娶这个董鄂氏，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其实还没有明确要娶董鄂氏，只是这个、他这个皇后呢， 他不喜欢、 太矫情了，这个柱要金玉满堂，石要锦玉一石，这个是一个非常奢侈的，跟那个朝政跟那个清朝建国初期厉行节约，这个好好搞建设这种方针啊是正好违背的，怎么也说不到一块儿，就要非把他修了不可，就是他皇帝一声令下，我就给他要给他修了 啊，就要修了， 就修了啊，就修皇后，这段唱 啊，刚才这段唱哈，对，然后一会儿我们接着给大家介绍这个男孩子故事，太好听了啊！回到我们本身的男孩子文化，问一下潘部长哈，就是当我们确认男孩子是作为我们大兴的文化品牌的时候，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挖掘男孩子文化，对吧？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挖掘的远远不够，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就各方面综合起来，给了南海的文化在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过程当中的一个定位，是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地位特殊，挖掘它，凝练它，传承它，发展它，意义重大，所以这里面呢，刚才那个刘院提到的，就是南海的京剧创作过程当中，也是源于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研究，提炼了这么一段精彩的故事，把它作为一种京剧的形式，让南海的文化和国粹京剧结合在一起来做一个展示，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研究过程当中啊，我们觉得大力推动南海的文化建设，就有利于就是古都文化，它的这种挖掘和传承，或者叫丰满，也有利于丰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多元的内涵，也有利于通过南海子文化的打造，推动生态文明的建设，叫上一个新的品质，另外也有利于激发和凝聚爱国主义情怀。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对于促进这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民族融合，或者作为北京新的这个功能定位三区一门户，它所需要承载的国际交流交往的功能，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或者叫历史意义。 对，就是我忽然很感性的想说一句啊，其实我们北京啊各个区县都在挖掘文化，对于每一个北京人来说啊，每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你就想啊，就是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忘却了原来的样子了，我们住在钢筋水泥的大楼里面，忘却了原来这块地方是做什么的，它有什么样的文化历史内涵，它发生过什么样的历史故事。你不觉得人还是挺苍白的嘛，对吧？然后我们看的都是，就是很 原来我们历史书上的一些东西啊，是中华文明这个很就是应该说是很大范围的这样的故事，但其实我们生活的这块地方就很多故事需要我们去铭记它。如果说我们现在都不知道，那我们可能接下来一代又一代人就更不清楚了。 您说的特别对，实际上历史是需要去传承的。 嗯， 传承的前提你必须要理解，并且和当下咱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个方向一致，让新一代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就不仅这个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嗯， 更知道当下应该做什么，还对未来有交代。我想这就是文化本身的意义所在。 哎呀，我觉得这说特别好，就是说我知道我从哪里来，这事儿真的是挺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今天下午啊， 嗯， 那个在兴国门南有秋风，就文化周启动仪式上， 嗯， 刘院长就提到， 嗯， 说大家可能觉得南海子和咱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似乎很淡漠， 嗯， 实则不然。他说当下咱们站的这个位置就是当时南海子 一个角门的所在地。 我们家啊， 啊， 我现在住的那地儿啊叫角门。 嗯， 那个角门有好多角门，南海的那个， 嗯， 这个周边有好多角门， 嗯， 都是开的那个进南海的那个门嘛， 嗯， 边门嘛。 嗯， 我们那家那个门角门叫马家铺角门，当时也是诸多角门之一。是给谁用的呢？这个门是给在南海的那里面务农、务工、 嗯， 打鱼、狩猎那些个猎户、渔户、农户们进出园子用的这个门， 哦， 就在我们家那个楼下边，就是那个角门， 嗯， 所以它确实还在我们生活的这个范围里面，只是我们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现在是 对。就如果说住在大兴区的这些朋友们，嗯，咱先不说别的区的朋友，就是走过一块地方的时候，你都想到说，哎，原来啊。这地儿乾隆爷在这儿待过一段呢，对吧？然后这地儿顺治爷在这儿是吧接见过这个来访的使者等等等等。哎，你就会觉得说就人会变得很丰富啊。就像今天我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一个朋友，他是主要做儿童教育的，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呢，他现在每次讲课说，我想问问小朋友们，你们谁家里有地图的举手。然后基本上举手的非常非常少，所以就是他就在讲一个问题，说如果一个中国人不学历史不学地理，就是我们看到老师那些具体的数字年代的话，他说甚至比如说雅鲁藏布江在哪个省不知道，就是知道的全是我们死记硬背的一些内容，他觉得这样是没有意义的。他说我们身在北京身在中华，那我们就应该让孩子们真真切切的要了解真正的历史和知识。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还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南海子文化，让北京的朋友知道，哦，南海子是哪块，南海子这儿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南海子它到底承载的是什么。刚才潘部长提到了南海子这个地方它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理要塞。你看好多在清朝包括之前的一些跟外来使者的交流都在这个地方是吧潘部长，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就是融合的文化，统一的文化，然后交互的文化，交流的文化。 是啊， 嗯， 刚才这个您说到的这个和刘院介绍到的， 嗯， 就在这个地方，就南海的这个地方， 嗯， 说它的这个功能是多元的， 嗯， 最起码它的基础性的功能会有这个国事活动， 对， 会有内政外交， 嗯， 会有这个严兵乐舞，另外会有这种那个建筑和这个生态的这种建设， 嗯， 也会有这个为京城做的保障，它这个功能是多元的， 是， 但它最主要的功能可能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上，它实际上是国事活动、内政外交和严兵乐舞， 嗯， 包括现在这个我们叫考古发现， 嗯， 就南红门行宫和亮银台， 嗯， 那么它实际上在整个南海子公园的这个范围应该是偏南的这个一个位置， 嗯， 那就是当年清朝就大阅的地方， 嗯， 这个大阅的概念我想就是为了 让部队有血性。 嗯， 用当下的话来讲，部队应该有血性。 嗯， 要能打胜仗。 嗯， 那么一个有血性能打胜仗的部队，才能够维护一方的稳定，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 嗯， 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统一。 嗯， 那么在那个地方体现出来的，不正好是执政者他对于这个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对国家的一种责任，或者 对 历史的一种责任所在。 我记得历史料上记载，顺治皇帝在凉亭台是清朝入关以后举办的第一次这个大的这种这叫什么阅兵仪式。 阅兵哦， 三军啊，从这个凉亭台周边啊汇集到一起，浩浩荡荡的一支非常英勇作战善战的一支队伍。他对当时提振整个国家的这种文治武功的作用非常的大， 嗯， 影响非常的大。 对， 同时他也是一个这个进行重大庆典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场所。你比如说清朝的多铎，他率兵征了青海以后回来的时候，给他庆功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进行了盛大的庆功仪式。 嗯，你看，我要不知道不了解不做这期节目，肯定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比如说在北京可能就知道皇家园林就是故宫，是吧？颐和园。 不应该忘记南海的这段历史。 嗯， 这些历史里面还承载了很多民族的屈辱。 嗯， 比如说八国联军曾经对南海进行过烧杀抢掠。 嗯， 比如说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我们说日本侵略者吧， 嗯， 在南海的一带也进行了残酷的烧杀抢掠。 嗯， 因为南海的这个地方地面上的那些地貌，就是人文的建筑，为什么日益减少，以至到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几座能够成型的，记载着历史的这样痕迹的这种建筑物，就是因为在历朝历代这样的一种风风雨雨过程中，已经被人为的给毁坏掉了。 啊， 这就是我觉得是一种民族的一种悲哀吧，是吧？ 对， 像刚才那个刘院提到的这个， 嗯， 就有。为什么刚才我也提到有利于激发和凝聚爱国主义情怀，实际这个也不是这个空穴来风。 嗯， 那么像那个刚才刘院提到的这个，特别是在1937年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那么咱们的第一位军长、第一位师长就牺牲在南苑保卫战。 对， 那么佟麟阁、 赵登禹，嗯， 而特别是赵登禹带队驰援，实际上就是在团河一带， 嗯， 和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那么，如果是说这个用当下的情况来说，那侵略者用了飞机、大炮， 嗯， 是吧？那么，南海子的这个团河行宫， 嗯， 应该说在那个战斗过程当中被毁坏殆尽。 嘛， 我想，但这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华民族反侵略，是吧？要这个要抗击。要实现那个自强，要走向复兴，实际上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路走来，历史尘烟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些坚定的步伐。 嗯， 刚才说到这个说到屈辱，或者说到辉煌，或者说到复兴， 嗯， 我觉得在南海子里面还有一种特殊的动物， 嗯， 麋鹿。 嗯， 麋鹿这种动物啊，它实际上是很典型的湿地的一个旗舰物种。 嗯， 更久远的时候，它实际是在这个南方的这个就水草丰美的这个湿地啊， 嗯， 叫这个长江中下游， 嗯， 就广泛的都有麋鹿。 嗯， 曾经有一度麋鹿的数量超过这个地面人类的数量。 哦， 曾经是这样。那么这样的话呢，随着后来这个人的这种那个农耕文化的不断的发展，实际上首先和这个动物发生冲突的麋鹿是其中的一种。 嗯， 随着农耕文明的不断拓展，它的这个这种生存的这个环境受到了破坏， 栖息地减少了， 它的栖息地受到了这个破坏减少，那么麋鹿的这个种群，它自然环境受到了影响，它的这个繁衍也受到了影响。 嗯， 再加上人类的这种捕猎， 嗯， 所以它就越来越少，那么最后的麋鹿都集中在了大兴的南海子。 哦， 1865年，法国的传教士阿曼戴维， 嗯， 他本身也是一个动物学家，他在整个这个中国一共停留了13年的时间，所以他不仅发现了那个麋鹿、大熊猫， 嗯， 啊，金丝猴， 嗯， 这都是由这个阿曼戴维这个动物学家发现的。 嗯， 1865年的时候，他很偶然的在南海子发现了麋鹿， 嗯， 并且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一套标本， 嗯， 到他的这个法国， 嗯， 就在鉴定的时候发现麋鹿是属于鹿科， 嗯， 但它是麋鹿属麋鹿种单独的一个种姓种类， 嗯， 这个时候他发表了一篇那个关于麋鹿的论文，震惊了全球， 嗯， 所以呢，就是这个世界各地实际上纷纷的跟清廷要这个什么麋鹿，或者购买，或者交易， 就像现在的大熊猫的那个外事活动一样。 所以这个1865年发现，到1900年，由于这个，首先是1894年那个永定河的决堤，也冲垮了那个南海子的围墙，那么那个麋鹿呢就四散奔逃了。这个时候这个遇到了饥民，他可能就果腹了，再加上那个。就列强们对他的一种那个索要， 嗯， 再加上清朝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能力再去这个维护好就南海的这片院用， 嗯， 这个时候实际上到1900年再加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嗯， 实际上麋鹿在本土野外灭绝， 嗯， 跑到哪里去了？跑到这个英国的乌邦四庄园， 嗯， 很荣幸贝福特公爵， 嗯， 在这样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把欧洲所有的从南海子去的麋鹿都集中在了一起，一共18只， 哦，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种群，得到了有效的繁育，所以这个麋鹿能够不被灭绝，或者从灭绝的边缘能够这个被拉回来， 嗯， 乌邦四庄园的庄主贝福特公爵应该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哦，这么一个故事在里面啊。哦， 还有1985年，嗯，中英协商把麋鹿重新引回到中国，引到哪里？大兴南海子。 嗯， 所以南海子这个地方，叫从麋鹿的这个就繁衍发展的角度来讲，它是三地，叫模式种发现地， 嗯， 野外灭绝地和重引入地。 哎， 全球开展这种这个本土灭绝的这个重引入，300多个品种，最成功的有15个， 嗯， 最成功的， 嗯， 当属麋鹿， 嗯， 所以在世界这个动物组织对这个中国关于麋鹿的这个重引入和繁衍发展，说这是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的中国样本。还有， 嗯， 从那个1865年到1985年，整整120年的时间，恰恰是一个民族从衰弱， 对， 被欺凌， 嗯， 和不断的走向富强与复兴的120年， 嗯， 你想。麋鹿它身上承载着这样的一种历史， 嗯， 那么曾经有这个动物学家讲说，世界上的珍稀野生动物其实不少， 嗯， 但是一个动物的繁衍与发展与一个民族的沧桑沉浮联系如此之紧密的极为罕见。 的确，从 这就是南海的历史的一个部分。 嗯，你想一个物种从在这个地方它原来是最最繁盛的一个地区到灭绝啊，然后到我们中华复兴之后再把物种迁回到它原来的居住地。哎， 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那您现在到底发展的怎么样了？我再加一句哈， 对，现在怎么样了？ 那个、嗯，现在这个就是麋鹿啊， 嗯， 全国有50多个栖息地 哦， 然后一共有7000余只麋鹿， 真好。嗯， 全球拥有麋鹿的这个国家20多个， 嗯， 那么中国的这个麋鹿数量的保有量， 嗯， 大约在85%左右， 嗯， 所以这样一个这个就种群的繁衍与发展， 嗯， 不正好体现了咱们这种自强不息吗？ 嗯， 体现了咱们对于这个一个国家的一个民族的这种特有的气质， 嗯， 就坚强不屈， 嗯， 也正呼应了当下咱们不断的走向繁荣和复兴， 嗯， 我这个南海子文化的那个历史内涵里面，类似这样的点点滴滴还有很多。 对，哇，原来有这么一个百年故事在南海子文化里面啊，那现在我们还在哪儿能看到麋鹿呢？ 现在啊， 嗯， 就在北京大兴南海子的麋鹿院， 有一个麋鹿院 啊，麋鹿院， 啊， 麋鹿院呢，那个。就在南海子公园最核心的部分， 嗯， 目前有180多只麋鹿，而且每年， 嗯， 都向全国各地 符合麋鹿栖息生存的地方输送麋鹿。 嗯， 今年的第38个栖息地啊，就在这个山东的麋州， 嗯， 山东钦州弥河国家湿地公园。 哦， 这里面那个还跟大家说，最有这个意义的是什么呢？ 嗯， 也就是说，目前世界上所有的麋鹿，它的祖先， 嗯， 都是乌邦寺庄园的那18只。 嗯。 那18只从哪里来的？ 嗯， 从北京、大兴、南海子来的。 嗯， 所以全世界所有的麋鹿祖先都在北京、大兴、 南海子 。 嗯，哎呀，我真心觉得一期节目说南海子文化实在是太捉襟见肘了。我们以后争取有更多的机会跟朋友们来聊南海子文化。然后最后的时间，我们让刘院长哈再给我们说说这个京剧。啊，京剧我们接下来会要到更多的地方去演出吧。啊，刚刚提到里面我们南海的这部京剧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讲了顺治帝的他在位的这些故事是吗？ 讲顺治帝在位期间，为、 嗯、 期间不长，十多年的时间， 嗯， 励精图治， 嗯， 推动满汉一家， 嗯， 共同振兴这个当时的这个华夏社稷这样的一个故事 啊、 但是因为他的这种创新改革、锐意改革，遭到了以孝庄皇太后为代表的保守的满蒙的传统势力的强大的这种阻击，导致成了一个悲剧 啊。 顺治帝最后是因为他的爱妃董鄂氏不幸病逝以后，自己也抑郁因病而死，这样一个爱情悲剧。 爱情故事、 但是里面所张扬的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一种民族团结的一个话题。 好的，那希望接下来呢，我们能在更多的地方、更多的剧院看到咱们大兴的这部南海子新派京剧啊。那最后的时间，我再问一下潘部长，就是下一步咱们大兴区还有什么计划来推广我们的南海子文化？ 接下来啊，就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麋鹿哈，麋鹿作为这个南海子的这个一个特质的文化，也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当中的一颗明珠，我们将着力的推动麋鹿文化的挖掘和传承，那么包括我们要举办南海子麋鹿大会，今年办的是全国的，明年就得办全世界的，另外呢，我们正在推动麋鹿形象参与冬奥会吉祥物的征集，那么那个媒体也给了这个很好的助力，因为北京举办冬奥会，麋鹿又是中国特有的，一个这个濒危的野生动物，它又在北京，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把它这个希望把它的这个文化，把它的内涵，就是这个挖掘的更为充分，展示的更为具象，另外我们要推动麋鹿的自然保护申遗，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推动，更关键的就今天是这个说南海子这个文化周的启动式，我们希望就说这个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就是要让南海子文化建设，与生态、与科技、与旅游、与艺术、与文明更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不仅仅是文化本身的一种挖掘和传承，而是让它和这个老百姓日益增长的这个物质文化需求，和老百姓日益增长的这种精神文化需求结合在一起。 好了，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让我们下期再见。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芬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一生惊堂醒目，串一段风云变迁中的大情大义，一动一梁一瓦，构筑一魄铸天踏地般的匠心匠魂。9月29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5度倾力呈现。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哎，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